牧师全部已经倒地了，这配合无敌罪俊狼偷豹子行动的军团中一共有三个牧师，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样一团百花绚烂的攻击之下，三个牧师居然一起倒下。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是这时口喊加血加血的家伙们再仔细注意自己的生命，才发现他们只不过掉了一层血皮而已。 这样的轻伤或许只是在慌张躲闪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某个技能擦了一下边而已。很显然，这攻击根本就是对着牧师来的，只是造成的光影效果让众人赫然有了要全军覆灭的感觉。极度的不淡定中才发生了如此的慌乱。此时回过神来，才见这弹药师还是在他们人堆里的。 此时从蹲身到站起，又是一手枪一手雷，子弹横飞，炮火轰鸣，人人觉得好像都要受到攻击，一堆人瞬间就已经乱了套了，被这人从容地杀出了人群。搞什么呢，丢人！霸气雄图的会长蒋游人虽然没过来，但 BOSS 方面当然是他关心的重中之重，这场面全被看在眼里。 就见手下的精英队伍被对方一个人就给打糟了，一边惊骇这突如其来家伙的厉害，一边却还是用呵斥己方成员来稳定军心。但是三个牧师都已经倒了，蒋优一开始竟然是没看出来，毕竟不是身上其中，观察并不全面。直至此刻才一细扫，这才赫然发现这个事实。 顿时就是一惊，在别人还在惊骇牧师是怎么就全部倒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长级的蒋游却已经飞快意识到牧师倒下的直接原因——无敌罪俊朗。没错，一个正在顶着野兔70级大 BOSS 的骑士，坦白说，三个牧师都是远远不够，这一波只是第一纵队。 蒋游正准备再调集人手进行补充增援，哪想到第一波的三个牧师竟然已经全灭。只是这刹那间的间隙，前方的无敌罪俊朗还支持得住吗？他非但要面对 BOSS 的攻击，其他两家的人肯定也会对他落井下石啊。蒋游视角转动，那乱成一团的第一纵队都顾不上理了。 连忙去看前方偷盗的 BOSS 情况，同时工会频道里指示还没集结完成的第二纵队现在就开始进行支援。BOSS 那边，无敌罪俊朗的情况果然不太乐观。刀锋剑客朗瑞早已经拔刀相向，轮回和百花谷的两位骑士也已经调转了方向，剑锋所指，赫然不是 BOSS。 而是第一时间抢到 BOSS 仇恨的无敌罪俊朗。无敌罪俊朗孤军深入，三面受敌，除了一个死字，蒋游都想不出其他的答案了。尖锐的刀锋闪出的寒光在刹那间绽放出来，如银丝般丝丝刺眼，交织成片的朝着无敌罪俊朗绞杀过去。最快出手的究竟还是 BOSS。 而且这一上手就用了剑客系的最大招——幻影无形剑。这可是70级的野兔 BOSS， 没有牧师支援的情况下，就算是最顶尖的骑士，拿着盾牌去挡着大招，也只是玩命。更何况无敌罪俊朗的装备距离顶尖还差得远呢。无敌罪俊朗没有去挡，他似乎已经留意到自家这边牧师已经集体阵亡。 但是不挡，有人可以闪过70级BOSS的大招吗？答案很快揭晓，无敌罪俊朗没有举盾去挡，而是选择了闪避。此时接连几个后跳，刀锋剑客瑞朗当然不会就此放任无敌罪俊朗逃脱，他跨步就追，行动比起无敌罪俊朗要快多了。看起来无敌罪俊朗再努力也无法逃脱这一击了。 结果就在这时，突然横向里冲出一人，竟然以大无畏的精神横身拦在了无敌罪俊朗的身前。 幻影无形剑的剑光瞬间将这人吞没了。这人周身本还泛着白光，在刹那间就已经倒下。最后的这一刻，他的身子还在挣扎了一下，似乎想扭转视角看无敌醉君郎一眼。倒下的竟然是轮回的骑士。他这无畏当然不是舍己为人的牺牲，这哥们儿纯粹是误打误撞成了挡箭牌。这骑士眼看无敌醉俊郎陷入困局，迫不及待想抢个先手，直接开了骑士精神，然后一个冲锋就向无敌醉俊郎顶去。哪想到无敌醉俊郎面对 BOSS 的攻击也有胆色选择闪避，而且退的是如此之快。骑士一个冲锋杀到，无敌醉俊郎却已经离开了原位。骑士大惊，连忙想要变向，却已经来不及。BOSS 的刀光正好将他卷入，他就这样以身成盾，成功的把无敌醉俊郎给救了下来。轮回的骑士倒下了，百花谷的骑士呢，此时却是从容的一个挑衅丢了出去。这对刀锋剑客瑞朗来说加倍加强的技能瞬间抓到了他的仇恨。刀锋剑客朗瑞猛然转身，大步跨出一剑，就朝着百花谷的骑士击杀而来。百花谷这边阵容齐整，骑士不慌不忙，从容应对。他算准了这个时候的无敌醉俊郎肯定不敢再用挑衅来覆盖他的挑衅。八旗雄兔那边连个牧师都没有到阵，这去挑衅 BOSS 找死吗？结果朝他奔来的刀锋剑客郎瑞行至中途，突然一个转身又朝着无敌醉俊郎杀了去。百花谷的骑士石化了，转过视角一看，无敌醉俊郎赫然刚刚收到那个挑衅的手势。他挑衅了，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在强敌环绕的情况下，这家伙居然真的找死进行了挑衅。好吧，既然你想死，就成全你吧。百花谷的骑士冷冷地望着，没有急着采取任何措施。太急就会像轮回的那个骑士一样，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挂掉了。刀锋剑客郎瑞大步冲来，无敌醉俊郎却不去迎敌，转身迈步就想跑，结果身子刚刚扭过来，身上就已经拦上一人，正是那个打得霸气雄图第一纵队乱成一锅粥的弹药师。 这人到底是谁啊？ 蒋游暴怒中，各大工会竞争多年，互相有什么王牌高手都是知根知底，这个叫浅花迷人的弹药师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又是从哪里挖来的隐藏高手啊？而且看他刚才一个乱打一队，一波干掉三牧师的技术，此时回味起来实在让人有些不寒而栗。那上去的第一纵队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霸气雄图工会本部的精英核心啊，放在网游里都是一等一的好汉，一个人就把他们全给打乱了，这什么水平？必须职业级啊。而百花战队的王牌角色正是弹药师百花缭乱，他们这个工会素来也是盛产弹药师，但是这样水平的弹药师好像不应该是玩家水平的范畴吧？难道是职业级的？百花对这个 BOSS 志在必得，所以有派了职业选手来助阵。蒋游并不知道，就在之前百花谷和轮回两家的老大也刚刚对他带来的无敌醉俊郎产生着这样的怀疑，大家真是公平之极。 死吧！ 拦上来的弹药师酷酷地丢下了一句后，又是双手齐发，技能释放之快显示出了超高的手速。无敌醉俊郎后面还有刀锋剑客郎瑞在追逐，此时显然没有时间在这从容地应对，瞬间也是开了骑士精神，直接一个冲撞，盾顶身前撞着这浅花迷人的攻击就冲了过去。浅花迷人也不敢被冲锋撞到，连忙抽身朝旁一跳， 没想到无敌醉俊朗的冲锋也是跟着一拧。 弧线冲锋！ 关注这边争斗的玩家早有人惊呼出来，在场的可没有一个是菜，全是神之领域一等一的高手。钱花迷人笑了笑，似乎对这个急追而来的英勇冲锋并不着急，因为他这一跳很快而且很高，装备附加的属性被他完美的利用着，他的跳跃力显然比起普通角色有着惊人的不同。虽然已经用出了弧线冲锋的手段，而且弧线扭得很准，但是这一冲锋看起来依然是要落空。结果就在此时，无敌醉俊朗的剑锋挑起，盾牌扬起，他赫然也升空了。 空壶！ 有人惊叫了。什么叫空壶？弧线冲锋不是在地面上转圈，而是翘向空中，这就叫空壶。操作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冲锋的时候跳起来就是了。但是和弧线冲锋一样，空壶也是玩出效果简单，关键是你要打中人。这些都是学起来容易，用起来很难的技巧。但现在无敌醉俊朗的这记空壶冲锋扬起的却是恰到好处，直朝着跳向半空的浅花迷人追了去。 哼，还不够啊！ 浅花迷人笑着，一边随手丢了一个手雷下来。骑士精神下的英勇冲锋是不会受到任何阻挠的，手雷也只是抽着空制造点伤害罢了。半空中的冲锋的无敌醉俊朗显然也没得躲，爆炸的火光瞬间将其吞没了。就在火光当中，无敌醉俊朗猛然一飞冲天，瞬间高度就已经超越了浅花迷人。盾牌抵在前，右手的骑士剑高高扬起，身形极落，竟是朝着浅花迷人抽了过去。 这是什么？英勇跳跃！ 惊呼声又来了。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用出来的？ 英勇跳跃是不可能凭空跳跃的，这是技能设定，是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系统的设定。但是此时这个无敌醉俊朗赫然做出了违背游戏设定的事情，让所有人风中凌乱了。 你是谁啊？ 浅花迷人都叫出来了。 无敌醉俊朗！ 无敌醉俊朗像是大喝了一声什么魔咒似的，急坠着身形中骑士剑挥下，抢在空中就把浅花迷人抽了下去，正朝着急扑向这边的刀锋剑客朗瑞撞了去。